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一种温柔，快拉住我的手，别的只开我，有人催我，同样的公路，快一点找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我想要追。

照顾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事短促，短促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，结束青春的残酷，一天天眼发无限寻找满足，满足 走 ，Miss Girl， I need your love。